谁把星光点亮，谁把彩虹画上，把明天变晴朗，谁把微风吹得如此贴心自然，眼泪能风干，谁把忧愁是 昆明湖上被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对着铁花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有一顶和小二，斗志必报九小圈，要为什么解心宽，为你过过往耳边。 87.6 来了您嘞，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全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广播这么一开啊，我心里都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 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豪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大师不写经典独立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的文章会迅速不论八卦，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时尚又黑炮，一拿起快板一点不差价。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笑林，我是尚远。今天我们继续为您请到了两位嘉宾，也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青年相声演员李云飞。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云飞。 还有叶鹏。 大家好，青年相声演员叶鹏给您问好。 哎，这是一对黄金搭档。我们昨天呢其实也说到了向前辈的老先生致敬啊，敬意对那些经典作品的那种神圣感都是我们每一个相声演员心里有的。那么应该说相声讲究传承有序，两位优秀的青年相声演员得到了很多相声名家的培养栽培，尤其是他们的师傅，请二位介绍介绍师傅王千祥先生好吧。 王千祥老师的艺术，首先我们两个人呢应该说都接触相声还是很早的。但是呢我们不像比如现在活跃在北京的很多演员呢，他们是从小拜师或者从小就跟着这个师傅学，我们可能小时候没有这个过程，所以我们是基本上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一些相声审美，相声的艺术观， 也在台上有些实践了。 对，然后的是我们才去拜的师。所以这个时候其实拜师对我们来讲都挺困难的。就首先我们得服他，你不像小的时候， 对老师都快站不住了。 哪个服着？不是，打心里得佩服他。 对，是。 不像小时候，哪老师一教，他说什么是什么。现在就不行了。他说的好像不太对似的，或者好像不太符合我们审美似的。 倒不是说不太对，就是说代议同时其实是最难的嘛。 对， 就是因为你可能有一定认知了，不管我这认知是对的还是错的，它容易产生和老师之间的一个隔阂。 对， 但是千祥老师，我们的师傅，那是我们 无缝对接， 无缝对接， 特别佩服。 所以这个事情还得特别的要感谢岳波老师和英宁老师。 对，英宁王岳波。 对，如果没有他们二位。那我们可能也没有这个机缘，没有这个机会能认识我们的师傅， 他们是引荐人。 对，所以这个是必须要感谢的。 对对对。 那么我觉得就是提到我师傅王千祥老师，给我们两个人啊最深刻的印象啊，是他对我们的师爷和就是他的师傅马季先生的那一份崇敬。 对， 这个是绝对毫不夸张， 包括关怀照顾。马先生晚年的时候，应该什么事儿都是找我师傅，包括到现在。这个正在筹备马季先生的书法集、影集，以及马季先生及其弟子和再传弟子，也就是我们所谓马家军的影集，要出这么三本书一套，是由我师父和赵岩大爷牵头再去做这个事情，能够留存后世，我觉得这个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而且可能还有一点，就是我师父千祥老师能够拜在他的门下，可 可能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可能跟马先生还有一定的机缘巧合。 嗯、 我觉得这是一个缘分的延续。 嗯，对。 因为当时这个银飞他们上学的时候很遗憾，只差一个路口， 对， 就能见着马季先生。 对，我在学校演出， 嗯， 马季先生说要来我们学校看，然后呢，哎呀，就真是到中关村那一个路口啊，这车拐晚了没拐。然后就到中关村就堵死了，就过不来了。然后马先生低血糖了，有点就饿了，咱找地儿吃饭去吧，别算了吧，跟人家学生说一声抱歉，咱去不了了。那是我最可能见到马季先生的一回，但没见着。开车的这个人就是王建祥老师。哎呀，哎呀，后来我就跟他开玩笑，还说我必须得问问我们师傅，这导致了没见着。啊，但是呢，可能真的是冥冥中的有这么一个哎。缘分的传递是机缘巧合、嗯、而且也觉得从艺术来讲，你比如说劳动耗子，这是马季先生当时就演过、 嗯、 然后上个世纪60年代传给我们的师傅王建祥老师和李登瑞老师，然后我跟叶鹏呢又特地上师傅家，师傅给说的这个劳动耗子的表演的手法和技巧，这个作品呢应该 作为我们这门好像就没有不会这节目， 对， 可以这么说， 一脉相承。 就比如说我们拆开了跟金飞、陈曦，也是咱们北京的相声演员， 对， 啊、互相拆着演，互相根本就不用对， 对， 完绝对100%一样那词儿， 对，没有问题的。 所以他就是这个东西是一个特别好的传承， 包括这个还有最近的一个节目，也是我们新创作的，那个也是为了一个纪念马季先生的专场创作的，哎，另外一段也是马先生演过，我们又把它捡起来再演一演，这个作品叫做《成语新篇》。 好， 嗯， 我们这样先来听听马季先生当年的这把啊，马季先生和唐杰忠先生合说的《成语新篇》。 我们祖国的语言呢是丰富多彩， 对，因为我们的国家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啊， 对，所以做个相声演员呢要不断地研究我们祖国的语言， 相声就是语言的艺术。 哎 哎，你对语言研究的怎么样啊？ 你看不出来吗？ 这怎么能看出来呢？ 你看我这肚子全研究起来了。 嗯 嗯， 这研究语言跟你这肚子有什么关系啊？ 太有关系了，研究一点装里头一点，研究一点装一点，装来装去，日久天长，大肚皮了。 哈啊，你呀、啊。你那是脂肪太厚，营养过剩。 不对， 嗯， 我这是语言过剩。 语言过剩， 哎，他们都说我是满腹经纶嘛。 我看你不是满腹经纶 啊， 你那是一肚子板油。 不，开玩笑。你不信你上我这儿摸摸来。 哦，这语言还能摸出来呢？ 装的太多了，一摸就摸出来。 行，我摸摸试试。 哎哎，可别使劲摸啊！ 怎么着？ 我怕你挤出来会浪费了。 行行，那我轻点。 哎哎， 你这一部分是什么语啊？ 这一大块 啊， 这是外国语。 哦，外国语都研究啊 ？Yes, all right。 哎，行了行了， 嗯， 你就别说外国话了。 这不是我说出来的。 那怎么出来的？ 你给我挤出来的。 你这一部分是什么语？ 这儿啊 啊， 这是少数民族语。 哦，这部分呢？ 这是汉语， 这个 方言土语， 这个 民间谚语， 这个 歇后语， 这个 成语， 这个 一条一条的 啊。 这是排骨， 嗨， 嗯， 排骨也出来了， 让你摸这儿来了。 你研究这么多语言 啊， 最精的是什么语呢？ 最精的是成语。 哦，成语。 我这个人对成语有个特殊的爱好 啊， 研究时间最长，积累的最丰富。 这成语有什么特点呢？ 最大的特点 啊， 文字简练，寓意深刻。 是啊， 你要会成语呀、 啊，啊， 写出文章来有色彩，说出话来有味道。 你举个例子， 你比如说这么一句话吧。 哪句话呀、啊？ 我们大家只有同甘共苦，才能够同心同德。 嗯，这句话谁都听得懂。 一句话里头两个成语， 同甘共苦，同心同德， 表达了全国人民大搞四化的决心和态度， 全概括进去了。 你要不会成语呢？ 嗯， 用一般语言来代替， 那不行吗？ 那说出来就啰嗦了。 是啊， 那得这么说了。 怎么说呀？ 我们大家， 嗯， 只有有福一块享，有罪一块受。 嗯， 有了甜的大伙儿分着吃，有的苦的谁也跑不了。咱是一人一份，谁也别多，谁也别少，谁也别争，谁也别抢，谁也别躲，谁也别藏，谁也别特殊。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一个心眼儿，一个劲头，一个方向，一个目标，一个模样，一个德行。 哎，行了行了行了， 这什么话呀？ 这就充分的说明了成语的作用。 就是啊，嗯，你还甭说写文章做报告 啊， 你就是谈恋爱，你也得说几句成语吧。 谈恋爱说什么成语啊？ 我给你学一学啊。 你来了。 我是那男的，你是那女的， 行， 咱俩见面了 啊。 小唐， 哦，我还小唐呢， 嗯， 都47了。 我知道，要真是你，我也不要你， 你要我也不跟你啊。 拿你打比方， 哦，举个例子， 小唐， 哎， 你看今天风和日丽， 嗯， 我约你出来散散步，我心里感觉到格外的高兴。 那是谁有这事儿谁不高兴啊？ 坦白的跟你说吧， 嗯， 我对你一见钟情。你看你落落大方又含情脉脉，真是我有点手足无措了。 哎呦呦呦呦，就跟真事儿似的， 就这么几句话， 嗯， 说出来多少成语啊？ 既文雅又含蓄。 你要不会这些成语呢？ 嗯， 说大白话 啊， 那非说吹了不可。 你再说说看， 这么说 啊， 小唐。今儿的天可够意思啊， 够意思啊。 我打电话把你勾出来，就为了让你出去跟我溜达溜达。 哦， 坦白跟你说吧，小唐。我瞧见你我心里都痒痒了。你看你长得多帅啊，啊，头是头脚是脚的，尤其你这俩大嘴眼珠子， 哦， 你给我瞪毛骨了。你看我手也没地方放，脚也没地方搁，我从我咱俩登记去得了。 去你的吧，神经病啊， 是不是？ 看来有多少大白话也代替不了这成语。 对，成语里面的含义，大白话表达不出来。 你对成语还真有点研究。 那当然是啊。 这样好不好？ 啊， 咱们俩在这说说成语。 哦，你也会说。 嗯，要讲说成语 啊， 比起你来，我虽不敢说是略胜一筹， 嗯嗯， 起码也是不相上下呀。 你瞧这模样啊，洋洋得意，摇头摆尾。 什么叫摇头摆尾啊？ 你要真会说，咱俩比着说一回。 可以啊， 咱们看谁用成语用的最恰当。 嗯， 看谁说的最巧妙。 行，我先说。 那听你的吧。 我说长安街的夜晚，那是十里长街火树银花。 好，两个成语。 哎， 我说天安门城楼金碧辉煌古色古香。 嗯，也是两个成语。 哎， 我说人民大会堂巍然屹立，气势雄伟。 我说纪念堂庄严肃穆，令人肃然起敬。 我说中山公园春光明媚，百花吐艳。 那我说文化宫景色宜人，不可多看。 为什么不可多看呢？ 那地方净谈恋爱的，不能多看。 哦，对对对，那是不能多看。我说剧场里人山人海，座无虚席。 我说观众们笑逐颜开，目不斜视。 怎么个目不斜视啊？ 观众看节目俩眼全盯在台上， 要看旁边呢， 那是找厕所呢。 嗨，咱们俩是珠联璧合，天衣无缝。 好，我说咱俩是比翼双飞，狼狈为奸。 啊，这不是，我是才华出众。 你呀，啊，我是智慧过人。 我是多才多艺。 我是祖国花朵。 嗯 嗯， 我是炉火纯青。 我是出类拔萃。 我是无以伦比。 我是登峰造极。 嚯，老比我高一块啊。我长得是眉清目秀。 我长得是小巧玲珑 啊。你还小巧玲珑呢？ 是，你还眉清目秀呢。 我有闭月羞花之貌， 我有沉鱼落雁之容。 我呀， 啊， 漂亮的月亮见了我都躲，花见了我都害羞啊。 那我漂亮的鱼见我就沉底儿，大雁瞧见我就自杀。 你呀， 啊， 你沉的是那泥鳅鱼，落的是那秃头雁， 是你闭的就是那残月，羞的就是那狗尾巴花啊。 我们俩全不怎么样啊。 这怎么样说的？ 说的还可以。 用这些成语歌颂我们党，歌颂社会主义， 嗯， 或歌颂一个人的美德，最恰当不过了。 歌功颂德是恰到好处。 对对对。 嗯， 咱们现在再说贬义成语。 什么叫贬义成语？ 前面说的好的 啊啊， 那是褒义的。 对呀、啊， 现在说贬义的，专门说坏的。 说坏的， 哎， 那你说不过我。 哎，对对，你比我坏多了。 哎， 嗯， 你才坏呢。 我先说啊， 这回你先说， 贬义成语啊。 嗯， 我说你说这个相声啊 啊， 语无伦次，杂乱无章啊。 啊 啊， 我说你说这个相声啊 啊啊。 甜言蜜语，空洞无物。 哼，你瞧你那表演，矫揉造作，哗众取宠。 你瞧你那表演，油腔滑调，不堪入耳。 你是口若悬河，口蜜腹剑呐、 啊！你是嬉皮笑脸，笑里藏刀啊！ 你是胸无点墨，沽名钓誉。 你是不学无术，欺世盗名。 瞧这模样，肥头大耳，呆头呆脑的。 你那模样长得好， 嗯， 大腹翩翩，脑满肠肥。 你厚贫恶业， 你丑态百出， 你猴带胡子一出都没有， 你猴盘杠子就那么两下， 你猴拉车也就那么几圈， 你猴摘帽子等着要钱， 你猴拿柿子纯粹瞎掰， 你猴哪这么多猴啊？ 哦，对了，这俏皮话了，这是。对， 你说成语。 对，说成语。对， 你呀 啊 品行不端。 哎，你这怎么说话呢？ 哎，我这是一句成语啊。 你要这么说，我也不客气了。 你说呀， 我品行不端呐。 嗯， 你胡作非为， 你自命不凡。 你厚颜无耻， 你臭名昭著， 你阴险毒辣，你非驴非马，气急败坏，阳奉阴违，两面三刀，你贼眉鼠眼，你称王称霸，你尖嘴猴腮，你罪该万死，死有余辜，胆脉从宽，抗拒从严，打打打结束。 什么毛病你？你干嘛呢你？ 我这成语说的怎么样？ 不怎么样，全扣我头上了。 你这叫罪有应得吗？ 你怎么又来劲儿是怎么的？咱们说的这是贬义的成语。 哎，用这些贬义成语啊， 嗯， 来打击敌人，讽刺社会一些不良现象， 嗯， 鞭笞那些行为不轨的人，是个有力的武器。 不过可不能一知半解，张冠李戴啊。 对，学成语就要认真的学。 哎， 有个别人呢， 啊， 他不理解，拿过来胡用， 哼， 结果是风马牛不相及，笑话百出。 哎。啊，这回咱们俩说说那个胡用成语的。 胡用的 啊， 不管用的对不对都说成语 啊。 你说以什么为题呢？ 你说吧，什么题都可以。 那比如说呀， 嗯， 咱俩走的这地方见面了 啊， 随便聊一聊天， 说成语 可以吧？ 行行行， 来来试试， 来来来。 哎哎呀，你不是那谁吗？ 我是谁呀、啊、 你是那个哎，你姓什么来着？ 我姓唐啊。 啊，对对对，姓唐。重来啊， 别忘了说成语。 忘不了，每一句都得有成语。来，哎 哎 哎呀，你不是那个糖衣炮弹吗？ 哎，我这姓搁这里了， 这不是一句成语吗？ 哎，行行行，是啊，哎，你不是那个马马虎虎吗？ 我这也不怎么好听、啊。我说糖衣炮弹， 哎，我还爱答应。 你怎么在这儿金鸡独立呢？ 我这是金鸡独立啊。 啊， 我这是鹤立鸡群呢、啊、 哦，你可有点狗眼残喘呢、啊、 哎，我这不是垂死挣扎吗？ 你最近怎么显得有点自作自受了 啊？不不不 啊， 我都损公肥私了。 是啊， 哎， 走吧，上我四海为家去吧。 不行啊， 啊， 我没工夫到那儿坐井观天呢。 哎，你不要整天手忙脚乱的。 你不知道 啊， 我有事。 我知道，你不就是狗仗人势吗？ 哎，你才狗仗人势呢。 嗯、 啊、这我说不了了，再说两句我中国话全忘了。 说明你成语会的不多呀。 你会的多呀？ 啊啊， 这回这样，我问你一个人说 可以呀、啊？ 啊， 我保证每一句话都得有成语。 行行行， 来吧。 那我问你， 问什么？ 你干什么来了？ 我约你上我的四海为家去。 啊，还真是一句成语啊。你为什么要约我呢？ 因为你是我的狐群狗党吗？ 啊啊，好吧，那你就先回去吧。 哎，我在家里等你。 哎，等着我。 我在家守株待兔了啊。 哎，那我就不去了。 哎， 成兔了，这个， 这不是一句成语吗？ 啊，行行行。哎，你家住在哪儿啊？ 我家住在倾国倾城。 啊、哦，外地。 嗯， 那是属于哪个市呢？ 属于门庭若市。 那是什么路？ 原形毕露。 归哪个区？ 宁死不屈。 哪儿找这区去啊？ 好找。 嗯， 你由这儿南来北往，东奔西走，然后你上蹿下跳。 哦，还是兔啊？这么办吧， 啊， 你们家是住在哪条街上？ 哎，我们那条街大家伙都熟悉啊。 什么街呀？啊？ 老鼠过街。 我到那儿非挨顿打不可。你们家有院墙没有啊？ 有，我们家有一堵墙。 那是什么墙啊？ 狗急跳墙。 啊，狗急跳墙啊？ 有急事你就跳，没关系啊。 我不跳啊，我还是从你们家大门进去吧。 可以。 哎， 到我们家你可别客气啊。 嗯， 您是贵客临门。 嗨。 啊，我对您佩服的五体投地。 嗯嗯， 因为您这人臭名远扬。 我让你夸我来着。 我代表我们全家向您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永垂不朽。 我是死的。 哎，真是在我家就跟在你自己家一样。 哎， 你想吃什么你自取灭亡。 是，我什么都不取了。 我给你沏一杯水。 什么水啊？ 污泥浊水。 不是，那怎么喝呀？ 要不然你抽一根七窍生烟，我给你点上赴汤蹈火。 不抽。 不抽啊？ 不抽。 不抽我请你吃饭。 可以啊。 好吧。 吃什么饭？ 给你煮一碗面条行吗？ 什么面呢？ 油头粉面。 这更没法吃了。 要不然咱们烙两张画饼充饥。 这不跟没吃一样吗？ 要不然咱炒一碗粗茶淡饭。 你都做什么菜了？ 菜多了 啊。 有几个凉菜你最喜欢吃？ 什么凉菜？ 狼心狗肺，鼠肚鸡肠，提心吊胆，抓耳挠腮。 嚯，吃完我非中毒不可。有热菜没有啊？ 热菜也有啊。 都什么呀？ 我专门为你杀了一只呆若木鸡。 哦，傻鸡呀。 煎了一条圆木球鱼。 嚯， 炖了一锅行尸走肉，煮了一碗通宵达旦。 嚯， 我那儿还有红烧虎背熊腰。 啊， 清蒸马氏前蹄。 啊， 我再给你炒一个我拿手好菜。 什么菜啊？ 孤苦伶仃。 哎，这吃不下去。这个 吃不下去我给你盛一碗粥。 什么粥啊？ 顺水推舟。 那我咬得动吗？ 怎么样？ 那谁陪着我吃饭呢？ 对不起了 啊， 你一个人在这狼吞虎咽得了。 我一个人怎么咽得下去啊？ 最多我陪着你 啊， 咱们哥俩一块挨这吞吞吐吐。 哦，吞吞吐吐啊？ 怎么样？ 你们家里的人呢？ 我们家人都腾云驾雾去了。 嚯，你们老太太怎么样了？ 我母亲 啊， 别提了。 怎么了？ 病入膏肓。 哎呦，什么病啊？ 白血癌。癌？ 哦，得了癌症了。 嗯， 什么症状呢？ 夜里咳嗽，大口大口的吐那个老生常痰。 嚯， 痰里带着阳春白雪。 嗯， 血里有坚贞不屈，屈上都长青如红毛了。 好家伙，够厉害的。 嗯， 请大夫了没有？ 请了个医生。 是中医还是西医啊？ 请的那个唇齿相依。 开的什么方子？ 他给开了个医效大方。 吃的什么药？ 吃的是简明扼要。 打的什么针？ 弄假成真。 现在怎么样了？ 停职反省了。 哦，才醒啊。 嗯， 你们家可真够惨的。 您看我这家里凄凉败落。 嗯， 我闹得举目无亲，这不是乐极生悲吗？ 得了，随遇而安嘛。 啊，哪儿比得了您这家里啊。您家里好，男女老少皆大欢喜，共享天伦之乐。 对，我还有爷爷奶奶呢嘛。 那好啊，那叫福寿双全呢。 还有父亲母亲， 老当益壮啊。 兄弟姐妹 欢聚一堂， 我和我爱人 一丘之貉。 嗯， 您是三代同堂，阖家欢乐，各得其所，锦上添花呀。 我们家就是人口太多了。 太多更好了。 怎么呢？ 肥猪满圈呢。 嗨。 好，以上您听到的是马季、唐杰忠合说的成语新篇。上半段的空中笑林呢，主持人尚远和两位特邀嘉宾就先跟您聊到这儿，请您稍事休息。广告资讯之后，主持人尚远、特邀嘉宾、优秀的青年相声演员 李云飞、 叶鹏继续跟您聊。广告之后咱们再见。 虽然现在你在远方，但是感觉你真的存在我心房。